就有关的事件提问。民建联的梁志祥指，政府每年给予香港电台10亿元，收视率只得1至2点，一或者两点，同市民同市民期望的完全相反。又提到另一名议员何君尧的点击率都有20多万。广播处长梁家荣回应指，香港电台电视的覆盖范围到去年下半年才达到全港99%，相信对收视率有影响。他又提到头条新闻的点击率由去年1月到今年的2月，点击率有2000多万，而铿锵集有3600多万。梁志祥质疑是累积数字，梁家荣表示有关的数字只是包括 YouTube、Facebook 和应用程式的数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491点，升8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4点，升81点。美元兑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9.04，瑞士法郎0.97，澳元0.62，加元1.395，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049，英镑兑美元1.236，欧元兑美元1.091。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45.97美元，卖出1648.9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早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随后嘅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才好信，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龙虎榜伴奏精选， 张老师教你琼字是这解的， 心声失声怎清醒，身份找不到个影，解释掩饰想气息，黑色一身的孤僻， 情字解作忧愁，孤独无依。Jamie 用咗呢个歌名，原因就系佢呢首歌写紧嘅系都市人生活入面，就好似剩翻自己同一部手机咁。呢种感觉其实正正就系情呢个字所指。作曲填词 Jamie， 编曲许创基、孔亦佳、何生，监制许创基、何生。首榜两个星期连升8级，嚟到龙虎榜嘅第5位，张美仪。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4月2台逆境求生， 燕庆啊，你身上面嗰啲白毛毛系乜嘢嚟噶 ？Eric 啊，好耐都冇歌手朋友上嚟同我哋见面，我闷到发晒毛啊！ 系、 啊， 有啲乜嘢方法啲歌手唔使上嚟直播室都可以同我哋一齐见下面嘅咧？ 开 live 咯！ 好、啊，我哋一于每个礼拜都约啲歌手喺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盛话俱备，逆境底下咧嚟一个骚动开 live。 咁就一于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骚动音乐，骚动开 live。 来一点新意， 加多点坚持。 4月2台逆境求生。 逢 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 香港电台第二台， 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好，四月七号星期二晚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有 Nell Nell 同埋 Kitty 喺度嘅 ，Hello Nell Nell， 欢迎你。喺电话旁边咧，仲有 Molly， Hi， Hi， 挂住 啊，挂住。 好，你讲得 唔系，但系而家我哋成日咧都好似唔能够一齐聚会咁样啊， 系， 但系有时见到你咧又见到佢， 但我哋都好咧，隔住块玻璃都见到 Molly 嘅，系啦，远啲我就觉得佢靓啲啦，冇咁近， 唔知点认佢， 我好乖嘅，你知我喺屋企啊，晚晚都有听你哋做节目啊， 哦系啊， 系啊，嗱，你哋星期五有介绍嗰套劇咧，我又有睇啦。 邊套啊？沉默的。 咩 Aliens 嗰套我有睇啦，係啊。咁琴日敏大人介紹嗰套咧 ，Freud 我又有睇。 你兩套都睇曬啦？ 第二套未睇曬，睇緊。 哦，你第一套睇曬啊？ 睇第一套睇曬啦。 係啊，我而家睇咗三四集。其實我覺得兩套真係幾似。 係喎，兩套都似，睇下啲年代又都係古裝啦。咁我到一睇啲劇就好開心，因為我覺得啲衫好靚啦，景又好靚啦。 係係，我啱你睇嘅，我都覺得係嘅。但係如果你話睇嗰啲劇情咧，你就真係要即係追得好緊啊！ 係啊，同埋呢啲劇情又唔係話個個都會中意嘅，因為佢又唔係話節奏好快嗰種啊嘛。係咁，但反正大家都冇嘢做落，咪睇下咯。 我都 係 嘅。 係啊。 咁我知道莫莉就追緊《Crown》《The Crown》啊嘛。咁尋晚我哋都講啦，到底係點樣咧？我終於即係解開我哋尋晚嗰個謎題啦。 因為你追咗第三季。 係，我開咗第三集嚟睇，第三輯啦。 第二季嘅第五集啫。 哦，因為其實第一二季都係同一個演員嚟噶嘛，咁去到第三季咧，佢就因为去到一个中年啦，即系英女王去到中年，就真系换咗一个角色嘅，系啦，即系无论佢同埋阿菲利亲王咧，都系换咗另外一个演员嘅。 我想问一下咧，你睇呢套啊？ 呢套反而冇睇，系啊，反而我想介绍一套俾大家睇咧，一套叫做《Unorthodox》。Unorthodox 係即係不正規咁解啦，即係唔係正常做嘅嘢啦嚇。咁就呢套戲講一個女仔十九歲，咁就因為喺美國生活嘅一個猶太家庭，咁所以猶太喺猶太真正猶太族人裏面咧，其實女性地位好低噶嘛，就一個生仔機器，不停要生仔。咁佢就為咗逃離呢啲咁嘅約束咧，就走咗去逃婚，走咗去柏林咯。咁呢套戲其實我覺得都拍得好好嘅。系啊，同埋啲人啲个女主角演戏又演得好好嘅， 系电影嚟嘅， 唔系系剧嚟噶，系啊系啊，不过几集嘅就四五集就完嗰啲嚟嘅， 哦咁都 系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嘅，叫做 Unorthodox。 咁佢系英文定 唔系英文啊？ 犹太文嚟嘅， 系啊，佢哋讲犹太话啊嘛，因为但系不过喺纽约生活嘅犹太人，个女仔就逃咗去柏林德国， 系。 系啊，依套大家都可以睇。如果你啱睇《Aliens》同或者嗰套《弗洛伊德》咧，其實依套大家都可以睇嘅。 係啊，我覺得有啲難啊，即係弗洛伊德嗰套係有啲迷幻同埋太遠。 弗洛伊德比《Aliens》難明啊， 我覺得係 啊，比較深啲。 跟得到都係嗰啲兇殺案啊， 同埋又唔係講英文就更加辛苦咯。 係講德文 係啊， 咁大家都煲緊劇啦呢排。 係啦，我煲到冇嘢煲啦，就 連猶太文都煲。 系啊，但系其实好睇嘅，因为我觉得拍得好好啊。 嗯， 系啊，即系好似以前嗰套，即系之前旧年嗰套嗰种咩《Chernobyl》啊， 《 切尔诺贝尔》嗰套，系啊，嗰套都好睇噶，大家可以抄翻嚟睇噶。 嗰个我有睇啊，好紧张。 系啊，其实拍得好好，我觉得，同埋真系个投资系好大咯。 嗯， 系啊。 同埋依排咧，我又見到啲人喺網上面咧玩一個 challenge 啊，即係咩十份工咧，寫十份工你做過，有一份係冇嘅咧咁。跟住我見到大家玩得咁開心，我又想嘗試下玩，但我諗下，我一生人都冇做過十份工，我點數都數唔到出嚟。 我都係，所以我冇玩呢個 challenge。莫莉你咧？ 冇啊。 我另外我见咧有一个咧，好似系咪话 Superwoman 啊 ？Superwoman 嘅一个系咪叫挑战？我唔知系咪啊。但系因为佢哋全部写晒英文啦，我唔明啦。跟住之后，同埋我见到佢哋好辛苦啊，跑嚟跑去啦，跑到好辛苦啦。跟住我唔知系咪大概讲嗰啲极限嗰啲咧，女仔你可以挑战到啲咩嗰啲啦。跟住我就当冇收过呢个邀请。 系啊，因为有啲 challenge， 有啲朋友有 tag 我，但我真系玩唔到啊。 玩都扮睇唔到啦， 因为真系太多啦，可能大家真系太得闲玩电话，同埋谂唔到 po 啲咩啦，已经、 啊、 即系可能 搵啲嘢嚟玩，即系可能 post 翻啲正面啲嘅嘢嘛，唔好成日系一啲唔开心嘅消息啊嘛。 咁有啲就系 po 自己啲靓相啦，有啲就系 po 自己啲尴尬嘅相啦， 有啲系 po 细路仔相啦，有啲系 po 咩一个你喜欢嘅地方嘅相啦，好多呢啲唔同嘅 challenge 咯。但我喺度数，我读书做 part time， 我数埋，我都冇做过十份工，所以我真系玩唔到咯。 咁你数啊，你而家数你做过啲咩？ 嗱，我读书，我真系真正就系第一份工就已经系做娱乐圈噶啦，系啊。跟住之前读书做过 part time， 我咪做过时装店啦， 啊， 做过朱古力铺啦。 朱古力铺系即系 sales 卖朱古力咯，系啊，名贵朱古力啦吓，当然嗱。咁跟住我又我契妈开过一个快餐店，我就帮佢。做 part time 負責幫佢揸車送 delivery 送外賣 嚇、啊，你已經係步兵啊！ 係啊，喂，成日可以揸住個車出去，好開心嘅，你知唔知？唔使得喺嗰間鋪頭嗰度，咁咪咁多咯，冇啦。 哦， 係啊，即係讀書做 part time 咯，跟住就翻咗香港就入咗行做娛樂圈咯，所以邊有十份工啫、 我都冇喎、我都有做過賣衫嘅 sales 咯、一次咧就係賣女性時裝嘅，咁、都幾大間嘅，喺一個商場、即係大商場裏邊嘅，咁、但係。但就都唔系几好噶，我觉得因为佢恰嗰啲暑期工咧，跟住又逼我喺度抹嗰啲好大块嘅玻璃，又咧唔俾我喺晏昼时间食 lunch， 一定要咧去到三四点先有得食 lunch。 唔俾你食嘢好过分啊！ 唔系因为 唔系唔系俾你食啊， 系 晏 啲啫嘛，晏 啲啫嘛。 因为对 Kitty 嚟讲咧，佢唔可以肚饿唔食嘢。 系啊，真系唔得噶。跟住我做咗几日之后咧，即系我成个人都病晒，即系只眼又污糟，因为执疮啊咧，又生咗啲眼疮啦，因为污糟邋遢啊嘛，跟住佢又因为要轮晒，即系梗系啲阿姐食完饭先到你食噶啦，跟住又多人嚟行，咁跟住咧就三四点先食咧，跟住黄胆水又呕啦咁样，跟住做咗几日就冇做到啦，跟住后屘咧我又去咗做买男装衫， 但系做售货员好惨，好似成日要企冇得坐噶，系咪咧？ 系啊系啊，好攰真系好攰噶，但系后来咧我做买男装衫都系做咗几个礼拜啫，咁但系就舒服。因为它是小铺头，即系得我自己在度看铺但你想下那个时代，即系读书的时代是没有电脑乜滞噶嘛，即系唔会有个手机去上网玩。 系啊， 即系冇生意就企喺度发呆咯， 坐喺度听歌咯，净系系啊。 我在加拿大做 part time 嗰个时装店就好啊，个老板咧有部卡拉OK 机咧喺个铺头度，我日日喺里面唱歌咯。 咁系赶客定系吸客啊？ 梗系吸客啦。 咁莫莉莉咧？ 我都唔系做咗好多嘅，都系唔够十份工噶。我试过做保险 啦。吓系咩？ 吓、你做个保险，保险唔系要考牌嘅咩？你有保险牌噶、 啊？我一路就系去做，一路就系去考牌，直接去个公司嗰度坐喺嗰度啦。跟住当然梗系我自己根本上就好唔想做。系、我毕咗业之后，我有个 friend 就同我讲话去做啦，跟住佢好想做，佢叫我陪佢做。咁、当然我梗系 hea 啦，因为我真系好唔中意。 但你结果有冇考到牌啊？ 考唔到啊，好似我唔記得咗考唔考到，就考唔到嘅，系啦。跟住之後就冇啦。咁我又試過喺一啲社區中心入面去做文職啊，去搞一啲活動啊咁樣啦。跟住之後，如果你問我嘅話，好似 Leo 咁嘅步兵啊、樓面啊嗰啲，都因為喺屋企人個鋪頭嗰度做啦。跟住之後，佢其實都算玩下咁嘅啫。但如果你話要見，即係當係份工嘅話，我有去試過咯。跟住就喺電台咯。 係咯，所以我睇翻啲社交平台啲朋友嚇咁後生。已经做了十份工嘅，咁嗰度一份是假的都做了九份啦。 系咯， 系咯，即系我谂下，通常一个人你做开嗰类嘢，可能会成日做嗰啲嘢噶嘛。譬如你做开饮食业嘅，你可能由 waiter 做起，跟住变经理，你可能都围绕喺饮食业噶嘛。系咯，转工转得好多唔同种类，好密，我觉得真系好 amazing。 几搞笑，我觉得都系另一个角度去即系了解自己个朋友。哦，原来你做个保安噶， 系咯， 系咯，即系几多范畴都涉猎 到。你做跟车送货，冇谂过。因为很多时候平时你不会讲起的嘛， 是啊，就是那些年的岁月， 一些不光彩的过去。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系咁啊，翻翻嚟直播室 系啦，听完直播就翻翻嚟啦。咁我哋头先讲紧咧，就大家都喺度讲煲剧啦。其实我发觉咧，我而家煲剧煲到咧，突然之间我系唔想睇啊，会 系 系啊，即系成日困喺屋企咧，我觉得自己心情有啲情绪唔好啊。咁、所以我就同自己讲啊，唔可以咁样再煲落去啦。咁逼自己屋企做家务。 都好啊，我觉得都系当系运动嘅一种咯。 系啊，我最近追紧嘅剧，我突然间好唔想睇，发觉自己情绪唔好啊嘛。咁不如做下运动，当做家务，洗衫啦、吸尘啦、抹地啦咁咯，做呢啲好多嘢，换床单啦、烫衫啦咁咯。 我久唔时就会有一日咁嘅感觉啦，即系因为睇戏嘅时候煲剧咧，你个人真系好懒嘅，即系摊喺 sofa 啦，又唔想喐啦。咁如果你睇紧剧，你个人喐咧又好似好唔专心咁样。跟住我试过有一日咧，天阴阴，出面落住雨。即系前排咧，咪有几日系咁嘅，好暗个天，跟住你喺屋企咧就望住部电视，又暗，弗洛伊德又暗个画面， 同埋睇埋呢啲咁嘅剧啊，情绪又更加唔好， 跟住就觉得系啊，真系会有啲唔系几好，或者几攰啊，令到个人。 系啊，我开始喺度乱谂嘢啊，我发觉自己谂啲唔好嘅嘢啊。 咁于是乎咧，我就真系我都停一停嘅，我就开翻嗰、那个嗰条管咧，就睇翻一啲做瑜伽嘅 channel 咧，咁我。就自己喺屋企喐下咯，因为我觉得系一个恶性循环。 系啊，我又反而开一啲恶搞人哋嗰啲片嚟睇咯，等你自己开心翻啲，唔好一味个情绪好沉重啊。 系，冇你有冇遇到呢个问题啊？ 有啊，所以我都特登睇翻啲好似 Leo 咁话斋，佢 Leo 做嘅嘢或者 Kitty 做嘅，我全部都有做到。 你哋都好啊，系咪一至五啊？咪有得翻工啊？我翻个星期二咋？ 如果你想，其实你可以翻多啲嚟。 我真系咧，日日喺度等星期二啊。 我哋开三线打俾你啦，打 嚟啦、啊啊啊，反正我都坐屋企听你哋咯。 系啊，视像俾你睇下咁。 系啊， 但系我都有做啊，同埋咧，加上咧，开始又有少少喉咙有少少好似唔舒服咁样咧、 就好惊啦。 放心，冇事，真系冇事。 但自己会好惊嘛？ 唔系，因为我睇晒医生噶啦，都系冇事。因为我而家仲有少少喉咙痛，我即刻再睇医生，或者少少有事嘅时候，咁跟住之后，但系咧就做咩事呢？因为潮湿啊个天，跟住之后咧就原来我个厕所有好多毛毛，即系天花板有好多绿色嗰啲，定 清洁啦。 跟住之后，所以咧就点咧，我就真系咧遇呢个运动于做家务啦。咁我就会去攞漂白水啊，嗰啲就抹翻晒嗰个嘅毛毛。但系真系噶，即系我上网揾好多唔同嘅资料啦。咁有好多就会话用醋啊，有啲就会用漂白水沟水啊，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因为始终。浴室咧，我哋经常性去洗手间，所以就经常性都会有好多湿气啊。咁所以佢嘅天花板永远即系有好多时都会系发咗毛或者会变有啲系啦。咁跟住之后用漂白水真系即刻抹得甩噶，好神奇噶。咁所以我 几神奇啫，真系 因为有啲 你唔好讲到好似新发现咁先得噶。 因为你有啲你未必会抹得甩噶嘛，同埋你用滚水嘅时候咧，加上因为原来有好多唔同嘅网上都有嗰啲 tips 嘅，因为你如果揾水或者揾普通嘅清洁剂去抹嘅话，佢好快又会再散翻嘅，或者佢食嗰啲渍咧食得太深啊啲毛毛，咁所以嗰啲毛毛嘅时候咧，你就咁揾佢哋普通清洁剂去抹嘅时候系抹唔甩嘅嗰啲一点点，所以你就用佢哋即系用一啲嘅方法即系捽甩佢咁样咯。 除咗清洁之外咧，可能留多咗喺屋企咧个时间多咗咧， 啲毛就嚟生喺我哋嘅身噶啦， 就要冲凉冲勤啲啦。但系咧会即系多咗咧谂下屋企可以点样即系摆啲嘢摆得好啲啊，即系收纳方面咧，我又会即系自己谂下啊，其实个风筒啊同埋呢啲卷头发嘅嘢系咪可以即系收纳得好啲啊，或者洗碗个 corner 又可以即系嗰啲番碱同埋嗰啲百洁布又摆得好啲啊，即 系 可能留喺屋企多咗咧， 我都会 系啦，就会想自己。粉色下间屋多啲啦， 执我啲面膜啊、护肤品啊摆好啲啊，或者真系唔爱嘅嘢就抌咗去啊，咁样咯，系啊，令到自己成个人整洁啲。同埋我因为我成日坐喺屋企，日日唔使出街，我喺度每日都同自己扮靓。 哦， 系啦，等自己冇咁颓咯，扮靓啲，都每日都铲下头发、剃下须啊，执靓自己，或者唔着屋企衫，着翻套靓啲嘅衫，坐喺度睇电视或者做家务咯。咁我见到自己靓啲，我就开心啲咯。 你有冇自拍啊？有冇晒咗妆啊？ 冇啊，咁 你应该开 live live 嘛。 我个朋友就叫我试下开 live 同佢倾下偈，你冇咁啊？一个朋友咪同我做 live 倾电话咯，系啊，即系同我 zoom 讲电话咯，系啊。 你咁怕闷，其实可以、 啊。我唔怕闷，但系闷得太耐啊！你明唔明啊？平时留喺屋企几日唔出街啊，因为成日忙做嘢，好开心。而家系被逼日日都系咁啊嘛。 系，但乖啦，忍下忍下啦，忍多段时间啦。 我希望快啲过啦。 系，咁啊，但系其实除咗呢个之外咧，我发现咗一样嘢，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就系、是、咧。即系特别多咗好多人咧，同我哋一样咧，掉好多嘢啊！即系多时间喺屋企咧，我见到屋企出面嗰个垃圾嗰个房咧，日日都有好多大型嘅嘢咧抌晒出嚟。 系啊， 系啊，劲多 啦！我自己都执好多垃圾一大袋抌出去咯，执屋咯，系啊。 我见到床褥都有， 咪谂谂啦，咦，好似污糟喎，污糟嘅嘢都系抌咗为之，即系稳阵啲啦。咁 系啊，所以我觉得呢段时间咧，反而咧多咗时间屋企啦，但系咧大家亦都集即多咗去留意自己屋企嗰个嘅空间啊，所以清理都多咗，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又系一件好 都 系 好嘅。大家呢段时间习惯咗以后，习惯成自然就会好整洁、好干净啦。 嗯，十点半钟啦，我哋听一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35宗。玛莎百货唱 K 群组增至4人受感染，另外有4人属于酒吧群组的第二代传播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名住在湾仔益城大厦的新增患者并没有外游记录，但同早前两名确诊患者共一个洗手间，一名住在油麻地庙街的尼泊尔籍孕妇亦都确诊，暂时未知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主动交代，当局将一对尼泊尔籍的父子的检测报告搞乱了，错误咁将无确诊的父亲送院，正是安排确诊的儿子送院，他就此致歉。湖北武汉听日凌晨零时起解封，被问到会唔会要求武汉抵港人士强制到检疫中心隔离，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表示，将会安排湖北抵港人士进行家居检疫，并且留深喉唾液样本检测。根据早前的安排，由武汉回港的人士需到指定检疫中心隔离。至于会唔会将被录回港人士送入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秘鲁并非每个地方的疫情相同，会考虑加拿大和英国的处理手法，将检测之后呈阴性的人安排家居隔离。限聚令实施一个多星期以来，警方在过去两日先后接获市民举报，向两班聚集的市民发出定额罚款告票，涉及19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表示，在有关的规例之下，参加、组织或者提供场所供多于4人聚集都有机会犯法。有议员就质疑律政司就规例解说的工作不足。郑若骅说，不会就某个具体已经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但就愿意就规例作出解释。香港体育学院因疫情的发展，决定将原定明天届满的运动员隔离训练安排延长至今个月22号，体院的部分员工将会安排在家工作。体院表示，在过去的两个星期，已经入住体院的全职或者正系备战奥运和残奥运的运动员和教练可以继续进行训练。若果他们选择在今个月22号之前离开，将会暂时不能够再返回体院训练。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077点，升3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0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2，日元108.94，瑞士法郎0.97，澳元0.619，加元1.401，新西兰元0.599，人民币7.05，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1.38美元， 卖出1653.9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多云，早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教列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晚敏感时刻， 系我睇到个听众好衰噶 ，Man Man Four， 你咩 post 人哋1988年嘅样张相喺我哋嘅专业度？ 哦，系咪你参加歌唱比赛？ 系啊，嗰时有头发嘅，听我卜卜脆啊！ 真系青春 無敵啊！都好啊，我自己保留翻嗰张相。 你自己可能都冇， 我冇啊，我冇睇过啊， 好犀利， 好犀利啊！佢哋多谢你啊吓， 系咪食台条片嚟嘅？ 有一条片就有张相咯， 系咯，就可以听到你嘅美妙嘅歌声。系啊，我记得嗰阵时同你做访问嘅时候，你都有提过嘛。 系 你当年好似系同 Alex 啊，系嘛 ？Alex 同一届，系啊，李志刚系啊， 系啊， 系啊，所以我哋识咗好多年。 好啦，咁啊，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就讲啊，呢排就煲剧啦。咁有时候如果心情唔好嘅，就尽量揾其他嘢去做下先啦。 系啊，因为最惨而家你想去旅行，行开下都冇得去啊嘛。 系啊，咁但系都会幻想下嘅，即系有时系啦，即系希望我哋而家好乖，大家就留喺屋企，自己保护好自己啦，保护家人之外咧，即系快啲个疫情过去之后。可以去邊度玩呢？ 係咯，其實嗱，因為我自己咪講過好多次啦，我成日好想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啦，但係因為未實現啦。咁除咗自己一個人去旅行咧，其實有啲乜嘢你哋都仲好想做嘅咧？喺旅行嘅之中， 除咗一個人啊， 係啊，即係除咗一個人去旅行啦，你試過未？你試過未㗎？ 我 真係未試過，莫莉咧。 我未试过噶， 系咯，我都未试过。我同莫莉可以试下一个人去旅行啦。咁另外有一样我想试嘅就系自驾游，其实我冇从来冇试过自驾游。 呢个我都冇试过， 系 啊， 即系外地租车，因为唔识路，我一路都唔敢啊嘛，系啊。 我惊我掹整啊。 我试过呢个反而，但系而家唔系我揸啦，因为嗰时我仲未。 我知你个驾驶技术其实都无谓啦。 系，咁我都 因为好多时因为左右唔同，你已经好容易出危险嘅。因为我试过啱啱喺加拿大读完书翻嚟咧，因为左右太唔同，我试过。行错路啦，转错弯啦，入错线去咗对头线咯。 系啊， 系啊，因为你习惯成自然啊嘛。 系啊，所以嗰一次咧，其实屋企人都好惊险嘅，因为嗰一次就去咗冲绳嘅一个岛仔叫石垣岛啊。咁跟住我哋就参嗰个岛仔咧，应该即系又唔系大城市啊，一个岛仔咁样。咁所以同埋佢哋有限制车速噶，我知道。咁就行咗唔知话。 全世界都限制车速噶啦，你哋跟唔跟？先得噶， 但我意思系佢行咗系唔知50定70，因为个岛太细啦，所以佢行个车速都系慢嘅，咁所以屋企人就同埋嗰度就真系，亦即系一个。 到咯。所以你就冇乜特別嘅車可以去到一啲景點，所以你就應該要自駕嗰啲啦。咁、所以咧，我哋就 即係冇公共交通工具 都有嘅，但系因为佢唔系话太密啊，或者唔系会太 要悭时间就自己揸车啦， 系啦，同埋唔系好方便嘅咋，咁、所以就自己揸车或者踩单车系最方便， 系， 咁所以我哋就租咗个车就揸啦，跟住就系因为你话斋啦，佢哋嘅方向同我哋都唔同嘅，又或者佢哋嗰啲转弯位嗰啲同我哋都唔同嘅，有一个惊险嘅就系咧，我姨丈啦，佢争啲咧，即系咧就有一个嘅交通意外，小意外嚟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哋已经个个都吓到呆咗咯。 但日本系右睇噶嘛，都系 系 系。但系因为佢唔知道有啲线定之有啲灯，因为佢好奇怪噶。咁我哋 你等于系因为你有时啲线或者啲灯位转准转动唔准转，同你平时揸开系唔同噶嘛。 系啊，同埋我哋研究咗好耐，好得意嘅，即系譬如我哋望到前面有眼红绿灯啦，咁、那个红绿灯跟住明明佢系红灯嚟噶，咁跟住我哋就停啦，但后面啲车会逼我哋咯，跟住我哋系唔知道望究竟系边一眼灯同埋嗰眼灯其实 系。同埋有啲地方，譬如红灯，我哋系要停车啦。有啲地方红灯可以继续转右噶嘛、 啊， 只要让行人行先，你就转得噶啦嘛。 系啊，所以呢啲就会比较礼计啲。所以我都奉劝所有嘅朋友，如果真系有兴趣咧，当然唔系而家啦，即系嚟紧如果有兴趣自驾游嘅话，都揾多啲咧关于当地嘅交通咧嗰啲资讯或者规则去睇下。 其实当你唔识路，你个心会好慌噶，变咗你揸车就会好多问题出现啦。 系啊， 你熟路你先要好聚精会。 再加上你那架车是租回来的， 很、 大压力、 而且现在已经好一点了，有导航。我小的年代是拿着张地图、你要想想一个人在隔离看地图，喂，前面几代照转左转右，这样还慢还难、 所以说呢，就除了揸车那个要很留神之外呢、作为其余坐在副驾驶座也好，或者乘客也好即最好就不要戴安子耳咁瞓觉， 还有不要那么多东西讲，有些人很多东西讲都说不在这里，哎呀啊！佢哋轉，哎呀！你咁快做咩？即係慢啲，即係好多側邊啲人好嘈，你影響揸車個人㗎。 好啱啊！ 即係想一巴聲佢啊！ 就係因為我姨丈點解會嗰一下就係突然間有少少嘅意外發生，就係因為我個細姨成日喺度嘈嘈講，每一樣嘢就話你小心啲揸車啦。即係因為 睇住人過馬路啊！ 係啦，因為原來我姨丈日已經係堪稱嗰啲叫雪櫃牌定唔知叫咩牌，即係就話擺咗好耐冇揸嘅， 更加驚。 係啦，跟住我細姨就喺隔離不停喺度嘈喎。跟住之後咧，我忍唔住落車嘅時候，我同佢話：你收聲啦！我真係好惡，你收聲啦！調轉，如果調翻轉嗰個係你都驚啦，人哋已經好驚啊！你仲真係不停喺隔離嘈， 係啊，處於咁陌生嘅地方， 係啊。咁但係如果頭先咧話齋咧，就係話除咗自駕遊之外咧，我好想去旅行去做一樣嘢， 係咩咧？ 去當地。去耐啲去感受当地人嘅生活、又或者去 即系唔好来去匆匆住耐啲， 系啦，又或者去同嗰度嘅人做朋友、因为我发现其实有好多地方嘅人系知道你系游客咧，佢系对你特别。 友善啲咯，系咯， 系啦，跟住之后甚至乎佢会特别唔介意去同你倾偈，即系当然有啲去鸡同鸭讲，或者做好多身体， 而家有好多翻译器啦， 系咯，我试过啦，啲翻译器有啲废废地嘅， 嗰啲 apps 唔得嘅， 系啊，我试过喺泰国嗰时练骨，叫佢细力啲，跟住打个字，跟住我仲未知， 我试过有次睇韩剧咧，佢就喺个电话度出咗辣字，咁跟住冇字幕，又唔知嗰辣字点解，我就攞个 apps 咧去嘟佢影咗相，跟住睇点解？ 系啊，咁跟住，所以我就好想即系同嗰啲人倾偈，知道多啲当地人嘅生活，又或者当地嗰啲人，同佢哋即系。那個感覺好似先至算叫做去旅行嘅意義咯。 所以我成日去第二啲地方咧，好中意去行街市同埋超市啊。 係啊，我都係。 你行呢啲地方就容易感受啲當地人嘅生活係點，或者食嘅嘢係點啊，同我哋有啲咩唔同咯。 係。我有一次啊，其實我兩次去日本咧，都有同個當地人即係傾偈，同埋即係叫做一齊食飯咯，即係唔識嘅喎。咁因為可能佢哋又真係好好客，同埋好想了解一下啲遊客嘅。咁有一次咧，就係我自己去福岡，咁我就住 hostel 咧，就识咗一个美国嘅男仔，但系佢原来本身佢系住喺韩国嘅，咁、 之佢喺韓國度做嘢，即係又要走一趟，又嚟一離開，咁跟住再攞翻個 working visa 嗰啲啦。咁跟住咧有一日就話：哦，咁既然我哋兩個都係一個人嘅，咁不如一齊食飯啦。咁嗰晚咁就去咗附近一間居酒屋度食嘢。跟住咧隔離台就有一對情侶啦，咁啊見到我哋兩個即係已經嚟自唔同地方噶啦，咁就即係聊我哋傾偈啦。咁佢哋咧就唔識講英文乜滯嘅，即係 hi hello 咁樣嗰啲嚟嘅啫。咁但係佢都好熱情，即係用盡方法，用紙啦、畫公仔啦、用身體語言啦，去到同你傾偈啊，即係食飯，好想了解你哋多啲。咁嗰晚係傾得好開心嘅。 不過言語不通真係好慘啊。 係啊，跟住另外有一次仲得意就係我同一個女仔 friend 咧去嗰、那個叫做白濱啊，都係日本嚟嘅。咁但係佢就似係啲沙灘啊、温泉多啲嘅區啦。咁有一晚我哋去食飯咧，就係食嗰啲壽司係啦。咁啊坐低咗嘅時候咧，隔離嗰張台咧，突然之間就話我請你食嘢啊咁樣，即係見我哋兩個外地即係遊客咁啦。佢話呢一個就請咗鮑魚刺身俾我哋食喎。 咁大手筆， 好明顯係嚟靚女啦。 唔關事， 又唔見我去旅行啲人請我食鮑魚刺身。 可能我 friend 靚女， 請你食齋鮑魚啊！ 肉子壽司都冇得救啊！ 唔係點解咧？跟住佢就話，因為佢哋真係太好客啦。佢話嗰度咧原來係即係嗰個地方係一啲特產，係啦。佢話你哋遊客咧應該點呢個嚟食，咁我哋就冇點嗰個嚟食。咁跟住佢哋就我哋請你啦。咁我哋就唔好意思啊，不如我哋請翻你飲嘢啦。咁佢唔使啦，我哋呢度熟客嚟嘅咁樣。咁佢哋好得意喎，咁啊介紹嗰一台人俾我哋認識啦，即係大家打招呼啦。佢直头好似电视剧嗰啲，坐喺中间呢位咧就是我哋社长嚟嘅。原来咧佢哋间公司系俾咗张卡片我哋睇啦，系印刷公司嘅公司啦，系啦。咁跟住咧就有个社长，原来佢哋真系一班人放咗工咧，会去嗰啲餐厅仔嗰度，即系食下寿司啊，饮下酒，倾下偈啊咁样。咁跟住就即系 聚餐啦，所以睇剧成日都有噶啦。 系啊，好真实啊，系咯，好玩啊！所以你哋如果下次一个人去旅行，我估可能都会有遇到呢啲情况。 睇你生咩样啦。 系咯，我都系 睇 样嘅。如果苦苦坚持没意思。你最好狠心一次，来替代更多表情暗示。如果你已想放开，何用来辩驳爱不爱？问我怎能承认这就是爱？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离开，怎么可能会？你也许偷偷轻犯，才努力制止朝来怨恨。男人，你有多痛心？难道沉默对我公允？是你追求娱乐厌倦受困。若为我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连痛苦也要我独承受。别为我好，离场时无需开口，任你转身，请享受自由。假使你亦亏欠够，何苦假装挽救？那可追究，困扰到今天，我亦都受够。 好，为何还提出分手？为我好，我劝你无需内疚，讲得很伟大，不过已听够，谁会懂我有我的难受？我亦想痛够，何苦必须占有？ 听过有许正允嘅新歌《别为我好》。剛才呢我們就說緊，哎，如果疫情過去，那我們就真的可以即自由活動的時候，去哪裡玩好呢？ 喂，你們有沒有做過 backpacker？ 我想問。 哇，那又沒有 啊。背包旅行啊。 真的沒有那麼厲害。 我真的不得啦，我。是啊，我你想我只帶啲護膚品都不止一個背包。 我老了。 莫莉會不會曾經想試過呢？後生有沒有試過？ 絕對沒有。 是啊。 我就算去三日都一定要拎個夾嗰啲。都是細夾。因為呢我成日覺得呢，如果我去旅行嘅話呢，即係我拎嘅嘢可能拎半個夾去啦，但我返嚟嘅時候呢，屋企人個個都成日笑我。我一定係爆曬夾啦，再加埋係兩大袋行李袋啊嗰啲人嚟嘅。 好多手信係咪？ 係啊，即係因為呢我好奇怪嗰樣嘢就係呢，我以前啦，當然而家大過咗之後咧，我就會折噶啦。通常就唔會買嘢乜滯嘅，咁就係買俾某幾個咁樣嘅。咁以前唔係嘅，以前係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手信，而我就覺得好冇呢個旅行嗰種嘅感覺。我覺得點解我去到旅行我要咁辛苦，或者我要好緊張？我哎呀，我買唔買到咧？哎呀，今日買唔到手信俾邊個？我得翻三日啫，因為通常 我覺得要隨緣，你行開見到啲嘢啱邊個就買咯，應該係咯。 係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我就会好紧张啊，跟住之后我就结果就每一个地方我冇好 enjoy 去睇嗰个地方系点啦，我行街我就系为朋友啦，我试过有一次嘅去旅行，我好似系最后尾买咗唔够五样嘢俾自己啫， 系全部都系人哋嘅， 全部都系人哋，仲要使好多。 我细个都会咁样成日挂住买嘢俾人，而家大咗唔会啦。 系啊，我都系大过咗，而家就唔会咯。 系啊， 但系我又觉得都系一种乐趣嚟噶，我都明啊，即系我都有。 我觉得要随缘咯，你行过见到啊依样嘢啱 Kitty 先买，唔好特登为咗买嘢俾 Kitty。去揾咯， 系，但系又好惊咧。翻到去嘅时候，你去完旅行嚟啊？咁因为有时候你佢哋啲朋友咧去完旅行，好多嘢买俾我，咁我又觉得 冤冤相报何时了咧？你买俾我，我买俾你， 系啦，我又觉得好似好唔好意思咁样，同埋咁都好想，其实都想买嘢俾佢哋嘅，但系就真系成日会挂住呢件事。 咁系，你次次都有买嘢俾我啊？ 系啊，所以成日都挂住呢件事咯。 所以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某程度上我大个人越大咧。我鍾意去嘅旅行係睇景點多啲嘅，跟住我就可以唔需要成日，即係大家都知道，如果你要去睇景點嗰啲，即係譬如你去宜蘭啊嗰啲啦、蕉溪嗰啲，咁你會知道嗰啲地方你唔係一啲超級市場，唔係超級百貨公司啊，或者 就係都有嘢買嘅，有紀念品買㗎、 啊，買嗰啲買鎖匙扣， 係啊， 因為嗰啲嘢食買俾你都唔會想食，因為我自己都知道 機場都有嘢買㗎，係 啊，上機場會買啲服，但係我又未至於咁衰嘅，即係我會去人哋嘅地方，或者我都始終都會翻。去台北的时候买一些出名啲嘅凤梨酥啊嗰啲，但如果你话我好有心思地去每一个人都买一样嘅话，咁就可能大家都知道会体谅就系、是，我都知道你去景点或者去好多唔同远嘅地方，咁就即系佢哋要求唔会多咁多咯。 系啊，咁我但系我觉得真系大家真系唔好冤冤相报啦，即、就、系、是、你成日买俾我买俾你，我觉得随缘咯。 系 啊，其实唔好有压力就最好啦。 系 咁其实我哋咧一生人咧，其实有咩地方你觉得应该一定要去一次嘅咧？ 上次我都有讲过，我想睇啲天然嗰啲嘢啦。 系，你有冇去睇日本花海啊？ 未啊，我就系睇过韩国嗰个游行，因为花季嘅时候咧都贵噶， 系啊， 啲机票同 系啊，因为我睇到网上边有啲人话应该一生人都去一次睇花海，但我觉得呢个就好普通啫，花海有咩好睇啫？ 我怀疑啦，我唔知啦，我怀疑樱花嘅花海真系几靓嘅，因为我就系上次误打误撞复活节嘅时候就去咗韩国，我唔知道原来系有得睇樱花嘅花海，就喺汉江啊，好似汉江就好出名嘅一条河啦。咁跟住周边咧，全部都系樱花啦，靓到癫啊！跟住之后就系因为嗰次我睇完樱花之后咧，我就都同自己讲话，我希望自己可以去一次日本，又或者再去多次韩国，即系 但要教啱时候咯，呢啲系啊， 真系好贵。 系啊，要教啱季节咯。咁我反而会中意睇一啲神秘啲嘅嘢嘅，即系我上次我讲话想睇金字塔啦。咁另外一个我好想去比较神秘啲，就系去秘鲁嗰马丘比丘啊。 系 啊，呢啲古城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反而我会有兴趣咯，以景点嚟讲多过想睇花咯。 系、哦，都系。我就中意睇建筑同埋，即系你话奇景嗰啲咩天空之镜啊嗰啲咧，你都想去下噶。 系。诶、啊，即系印度我又想去，即系虽然好多人都会觉得喂你好容易水土不服， 但系印度都系一个古城嚟噶。 系啊，我又好想睇泰姬陵啊，又好想睇入面有好多嘅古迹啊，同埋其实我系几中意食印度菜嗰啲人嚟。 哦， 我都好中意食咖喱噶。 印度嘅咖喱好劲， 我中意食咖喱噶、 啊。 其实我觉得咖喱其实里面好多香料，其实对身体都好健康噶。 系、 啊 啊、尤其是佢个黄饭，唔知点解我又觉得好好味啦。同埋我觉得好得意嘅，即系譬如我去九龙城咧食印度咖喱啦，跟住佢。最后佢会佢话佢有啲唔知乜鬼糖定唔知鬼咧，俾你食落个口度嘅时候，你就辟咗嗰啲咖喱嘅重嘅香料味定唔知点样嘅、嗯，我觉得好得意嘅，所以我好中意食佢哋嘅味道嘅嘢咯。 系啊，基本上我同埋基本上我自己屋企咧，每个礼拜我都会煮一餐咖喱嚟食嘅。 哦，系啊， 系咩色嘅咖喱？ 黄色咖喱咯。 唔 係顏色，唔係顏色，係咩款色？ 對不起，我問得唔好。 係咩？即係黃色嘅咖喱， 係啦，青咖喱。 即係印度色嘅咖喱，唔係泰國色。 咦？咁係難整啲，因為多好多。 但係你買咖喱粉去印度鋪有好多整好咗嘅咖喱粉可以現成埋去混合好曬㗎啦嘛，就唔使揾咁多香料係啦。有一個牌子嘅咖喱粉都好好食㗎。 咁你配飯定配薄餅？ 我中意我自己又唔識整薄餅啦。其實有啲現成薄餅你加熱可以。買到翻嚟嘅，咁我就中意配飯咯。咁我揾好多汁去撈飯，咁好好食噶。我覺得係啊， 一個禮拜整一次，其實你都係即係佢呢個愛好者。 係，我係好中意食咖喱個，基本上可以日日食噶。 但 係 印度式嘅咖喱 係啊，因為印度式咖喱我覺得比較濃味啲、香啲咯。即係泰式咖喱我就麻麻嘅，係啊。日式咖喱就最唔中意， 因為甜甜 又太甜同埋唔辣咯。同埋冇晒啲香料味嗰种刺激性咯， 系，你搞到我而家肚饿啦， 我下次整俾你哋食啦， 好啊， 我下个礼拜二每人攞兜咖喱俾你哋， 好啊，我礼拜一会提你噶啦， 好，我会记得噶啦。 谁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人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再破 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苦。绝望里乐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街路，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被推倒可再装，巨像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望，像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重分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或越狂放。 就嚟去到晚上十一点钟，听过有 DJ 嘅银河修理员，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86%。我哋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敏感时刻。 香港电台有节目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强调唔系只考虑个别嘅镜头或者提问，而系涉及整个嘅节目。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批评。邱腾华一再挑战传媒捍卫公众知情权的专业，被问及如何违反的时候，就讲不出实例和理据，要求他收回牵强的指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004点，升3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691点，升27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72，澳元0.619，加元1.402，新西兰元0.598，人民币7.053，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8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9.88美元，卖出1,652.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的天气预测大致是多云，早晚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的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CIBS 准备1、2、3 过。 第28季节目社会服务及创新， 一个令大家都热爱广播的节目， 全民造声。 少数族裔 Sahithic Architecture Window of Literature， 以及由社区人士或团体自选的题目， 一班人围埋坐低，除了开台还有什么组担凳仔。 每晚8点 AM 621亦都可以网上收听。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崔杰彤、莫莉、Nell Nell 敏感时刻。 好，十一点钟新闻翻嚟啦，继续敏感时刻。今日星期二晚有 Nana 喺度啦，电话旁边有莫莉。 Hi， 系啦。咁我想问下你哋两个啦，你哋讲开去旅行，你哋会唔会想去非洲睇接近嗰啲野生动物，睇动物大迁徙啊？ 哦，呢个我都有谂过。 你真系够胆去啊？ 动物大迁徙、啊， 有咩好睇啫？咪成只动物喺度跑嚟跑去啫嘛。 好震撼噶、 啊，系咯？ 咁唔惊咩？ 佢唔会冲埋嚟做好晒所有保护措施噶 但系唔系啊？嗰啲野生动物，我睇过网上面好多片，又袭击啲游客啊，又撞落啲车啊，好恐怖啊！ 咁你打死都冇落车咯。 系啊，同埋佢有啲大草原入面嘅酒店咧，系望住啲星星啊嗰啲咧。 哦，系，好似 camping 咁，好似露营咁，但系不过靓嘅茅屋咁啊嘛，嗰啲叫嗰啲、 啊、 叫 glamping， 好 glamorous 咁嘅 camping。 系啊，跟住之后你会觉得好正噶、那个感觉， 但我谂我唔得。啊！依啲太落后嘅地方，系啊， 但系嗰间酒店唔系好先进嘅咩？有冷气噶嘛？ 但系你去到嗰啲嗱太热，我又唔得啦，系咯，同埋睇野生动物，我真系会惊。 系 啊，我见真系见过好多片啲野生动物袭击游客。 系，我觉得 OK 嘅。 同埋我冇兴趣 去主动去撩佢哋。 但系你一生人会唔会真系想去一次咧？ 想噶， 我都想啊。 谂住几时去咧？你哋会？ 有錢啲先啦， 我都覺得 其實佢都有要夠錢噶。 但我覺得依個要後生啲去嘅。 哦，因为 你的体力好啲嘅时候，冇咁、哦、辛苦。 即系如果真系有老虎咬你，你就快。 你 系 咪都走唔切噶啦？ 唔系我意思问系咪即系后生啲去嘅意思系咁啫？ 唔系，因为我觉得又热啦，同埋啲地方可能环境冇咁好，系咪后生啲会比较容易啲 handle 同埋适应啊？ 都系嘅，同埋我谂好多即系中意影相嘅人就会想去啦。我记得之前都有访问过一个朋友，佢系摄影爱好者啦、嗯，就系去特登影呢啲动物大迁徙，哇！即系。好壯觀咯、啊！我睇完佢啲相之後，好震撼，好震撼咯！嗯、真係好似喺你面前咁啊！即係 講動物大遷徙啦，你淨係睇嗰啲咩野生動物都已經夠恐怖噶咯。其實好壯觀，咩就獅子或者老虎好近你啊咁樣。 但係好搞笑，我最近睇咗一套唔係好新嘅戲啦，咁係韓片嚟噶，唔知你有冇睇咧？係講動物園噶，跟住就講啲動物園咧，咁佢當然係搞笑啦，就話裡面啲動物係人扮嘅咯。 哦， 我有睇啊，我有睇， 我未睇未睇， 係啊， 因為我有個朋友有個演員朋友去過南非拍戲，即係啲非洲拍戲。咁跟住就佢哋已經出入咧，因為驚啲野生動物，就有曬啲人攞住支槍保護佢哋噶啦。咁住，但始終有一個攞住槍保護佢哋嘅人都俾野生動物咬死咗啊！嚇，係啊，所以我好驚啊！聽完佢講更加。 咁有冇啲冇咁危險嘅觀賞方法㗎？ 我唔知喎，但你野生動物你一定係喺佢好近㗎，開住車。我見有啲車係有蓋有頂，有啲係好似冇嘅噃。有啲人坐啲吉寶車去 open 㗎喎。 哇！咁都哇，俾你講完我都有啲怯。 係啊，我真係有演員朋友去過拍戲，翻嚟話俾我聽，有個保護佢哋嗰啲工作人員俾唔知獅子老虎咬死咗啦。佢哋係攞住槍㗎，因為唔知佢幾時出現啊嘛。 係咪因為佢拍戲，所以佢冇得匿埋喺架車度啊？ 唔係，咁你哋行出去都會行出行入㗎嘛，係咯。佢話你又唔可以去獵殺佢啲野生動物㗎嘛，但佢哋係自由地出現㗎嘛。 係，不過辛苦係我覺得都真嘅，因為上次聽嗰個朋友講咧，佢就話要就翻嗰啲野生動物啲即係作息時間啊，佢哋可能要晨早可能四點零就起身，即係去到個地方去捕佢哋，去影佢哋咁樣咧，你就未必會即係可以瞓到黃朝白眼咯。如果唔係，佢哋已經遷徙咗啦。 係，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值得一睇，但係我就可以唔使去啦。對我嚟講， 喺電視度睇算 啦。我冇興趣啊，睇野生動物係啦，係啦，睇佢啲皮攞嚟做衫，我反而有興趣睇。 好残忍、啊！ 讲笑讲笑，而家环保系唔好再皮草啦，系啊， 系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我好想睇嗰啲咧好奇怪嘅博物馆啊！ 哦、 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发现咧，即系例如嗰啲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 啊，美国咪有咯，咩 Ripley's Believe It or Not 嗰啲 museum 美国 山顶都有噶， 系山顶而家仲有咩？我哋香港嗰、那个 有啊， 系咩、 啊？美国嗰个我去过，系啊， 系 啊， 我就。 知道我以為是山頂有蠟像館咗，唔知道原來有佢啊！同埋我有去過泰國嗰個咯，跟住係覺得幾搞笑噶。跟住台灣我試過去淡水咧，跟住佢又堪稱叫信不信由你博物館啦。但係你望落去咧，又好唔龐大噶，佢只係好似一個兩層高嗰啲好舊嘅唐樓咁樣。我就諗嚇點解會咁嘅咧？咁啊同個 fans 行入去啦，因為佢門口咧都會係有啲。懶係啲短片咧，係好似好勁咁樣去引你入去㗎。係啊，跟住點知我入到去嘅時候，哇嚇到我走都走唔切啊！因為我係好驚蛇噶，而佢係全部好多嗰啲大蟒蛇嗰啲啦。跟住我 friend 叫我：你唔好望上面啊！你唔好望上面啊！上面有條勁大條嘅黃色嗰啲唔知蟒蛇點乜鬼咧？跟住我偷望咗啦，哇！即刻飆冷汗啊，個人跟住即刻要走咯。跟住原來入面係好多。爬蟲類嘅物體俾你睇咯，咁你就唔係真正嘅信不信由你博物館咯，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咁我覺得仲有一度要去咧，嗱去冰島咧，你除咗睇追極光之外咧，其實冰島有好多火山同瀑布都可以睇噶，佢有個眾神瀑布噶，即係好多條瀑布聚埋一齊啊，係啊，依、這個都好多人話好值得去睇一次，好震撼噶。 冰島都好靚， 係， 但瀑布我又好似冇乜興趣，行到好近又濕濕。因为我去过尼加拉瓜大瀑布，我由头湿到落脚，又要着住雨褛。嗰阵时我仲有头发，又吹得好靓，跟住出嚟咧，个成头就歪晒， 笠晒个头发。 系啊， 大哥，我想问下，系咪真系咁震撼噶？去到 其实近睇震撼噶，因为尼加拉瓜大瀑布可以行到好近噶嘛。咁佢一路呼上来，但系啲水气弹到周围都系，你要着住雨褛噶。 系 啊，真系其实好震撼。咁我觉得其实睇一次就够啦，呢啲。 咁都系。 咁众神瀑布去冰岛咁远，我又冇乜兴趣，极光我都冇乜兴趣。但我觉得对好多中意风景嘅人啊，中意睇呢啲咁啊， 系啊。我想问一下夏威夷，有啲人就会觉得哇，一定要去啊咁样啦。对于你哋两个嚟讲，吸唔吸引呢？ 夏威夷啊， 啲人话好闷噶， 系阳光海滩，去夏威夷冲浪咯。我又忌水噶噃，我又唔系好识游水。咁我冇乜嘢好玩嘅，我系中意条草裙咯， 同埋嗰对帽咯，草帽咯， 花嗰个颈嗰个 环，系啊。跟住我，因为咧，我就喺度谂，有好多人又成日都话夏威夷，你哋点都要去一次噶咁样，因为个海真系好靓，同埋啲人嗰个人，即系入面嘅人啊嗰啲。但我喺度谂，如果我去嘅话，点解唔试下去关岛？ 系咯，同埋其实好多小岛都好多呢啲咁嘅靓嘅海滩或者海水噶啦， 系啊。所以我就未必啦咁样。 系咯，咁俄罗斯你会唔会想去啊？ 俄罗斯我有啲想去， 系啊， 因为 我去过一次，但我自麻感觉麻麻。 点解咧？ 因为去到我见到所有建筑物都系嗰嚿咁嘅冬菇，咁就其实睇咗第一笪好靓啊，好靓好靓。睇得多你就會好悶噶啦，日日都係咁樣嗰啲款咯。同埋我覺得啲嘢好唔好食咯。同埋我覺得俄羅斯嘅生活指數雖然話啲人唔係好富有，但係啲嘢好貴。 哦，係啊， 係啊。 但係點解唔好食啊？俄羅斯唔係有羅宋湯、啊？ 羅咩宋湯啫？都話唔係紅菜頭湯嚟嘅啫，冇羅宋湯㗎。係 咪而家追求健康，所以改咗做紅菜頭、 啊？ 唔係 啊，覺得啲嘢唔好食啦。同埋我去到咧，我冇見到我哋平時喺 fashion show 見到嗰啲俄羅斯嘅 model 咁靚嘅人咯。我一個都見唔到咯，係啊，同埋我覺得佢啲嘢貴㗎。我試過去超級市場買嘢，咁我買咗一包有唔知八粒嘅麵包啦，跟住就買咗啲嘢飲啦，已經成百幾蚊港紙㗎啦。跟住我話嚇，嗰度啲人咁窮，點解啲嘢咁貴㗎咁咯？跟住同埋超級市場咧，我想揾一罐即飲嘅咖啡咧，係揾唔到啦，成個超級市場都係酒咯。最多就 是 酒啦，出名就是飲酒啦，啲人係啊，同埋你買魚子醬其實好貴咯，係啊。 哦，因為我記得嗰次我係去黑龍江嘅，咁跟住黑龍江咧，原來佢嗰陣時咧就話都幾多 俄羅斯 嘅學生咧會 過咗黑龍江，因為好近啊嘛， 係啦，就會過咗去嗰度實習啦。咁甚至有啲話過咗去咧就唔翻翻去俄羅斯咯，即係可能啊嚇，即係佢哋嗰個環境啊。即可能認識到啲人咧，仲比起佢翻翻俄羅斯更加舒服。 咁啊，梗係 咁，索性嫁咗過嚟啦，咁樣嘅。咁我哋咧就有一次咧，就入咗去一間 so called 叫做俄羅斯餐廳嗰度食嘢，喺黑龍江喎，不過係啦，佢就話係正宗嘅啦。因為咁我見佢哋咁近，應該都係 佢啲雞扒、豬扒。 其實又真係唔係好食嘅，都係啲麵包啊嗰啲啦。 冇乜特別嘢好食咯。 咁但係就好多魚子咯。 我上次俄羅斯因為係拍嘢嘅，咁我哋咧因為好喺個紅牆嗰度，你知唔可以亂咁嚟噶嘛，我哋就偷拍。 真係好似 KGB 咁，一出咗一集特工出嚟啊！你知唔知？係 啊， 係啊，圍住曬班工作人員咯，我啊醒啦！我明知佢哋偷咩，佢我明知佢哋偷拍，我已經離開九丈遠，我就行到好遠，跟住所以冇人圍我咯，我寧願望住佢哋偷拍咯。 系俄罗斯咧，我就唔系太大兴趣，但系我对切尔诺贝尔我好有兴趣。 但俄罗斯，我觉得可以去一次，简单，唔需要去太耐咯。 系，我对系咪嗰度叫乌克兰啊？即系切尔诺贝尔嗰度，我对嗰度有兴趣，即系其实系在上咯，佢嘅在上。咁我就反而好想睇。 是啊， 所以我会想去那里看，因为即是那个地方破坏完之后呢，我很想看日本现在都跟日本的幅度一样都局部开放的嘛。咁所以其实我是有兴趣想看一下究竟那里原来那时的破坏力有几大，跟住现在又会是怎样的这样咯。 嗯， 是啊。 孤单的歌令我失神，迷惑里抖震，只得一片黑暗。常逼近，喧哗声中通通快乐泡影。你可穿命运，偏偏找到你眼中有点光，叫我向往。这街上人潮，全然是你漂亮万妆。孤单抹去，烦恼不见。 林奕匡孤独的对岸，好，我哋翻嚟咧，讲下仲有啲咩地方其实都好值得去嘅咧。 嗱，有朋友就同我讲咧，想去土耳其。 嗯。 嗯、土耳其咧最出名系坐热气球，咁、哦、当然诶一百几十只热气球咧喺个天空度飞，仲要彩色缤纷，个场面其实好壮观 嘅。我反而唔敢玩呢、這个， 我都唔敢啊， 好危险啊， 系啊。 其实我坐过一次热气球嘅，但系就唔系周围飞，有条绳 hold 住你，升到咁高就要落翻嚟噶啦，系啦。咁我就坐过一次，但系因为我畏高啊，所以我其实真系好惊，同埋我觉得热气球出意外嘅机会系实在太大啦，系啦，太唔安全啦，无谓攞命搏。 可能真系睇得太多呢类型嘅新闻咯，我又觉得 咪意外一次已经够噶啦， 系啊，同埋个乐趣又唔系真系咁大。 做咩要吓自己啫？俾钱同笨猪跳一样。 系啊，我逢系嗰啲跳伞啊、滑翔伞啊，头先你哋所讲呢啲啦，即系热气球呢啲咧，逢系嗰啲飞上去啊，跟住又飞翻落嚟嗰啲，我都好惊，我都唔敢玩。 笨猪跳、笨猪张我都唔敢玩，你哋敢唔敢啊？ 我唔敢， 我都唔敢，即系 过山车唔敢。 系啊，因为第一我真系畏高，过山车我唔得啊，我会呕噶，系啊，我会晕浪，因为我以水不平衡。 小朋友玩嗰啲过山车我咪够胆， 我都唔得啊。最简单嗰个一转我就已经想呕啦，系啊，咁我会晕车浪咯。咁我觉得其实有一样有一个地方系我去咗一两次啦，但我都仲好想翻去嘅、 嗯， 就系、是、你估喺边度啊？ 去咗一两次， 但系我仲不停都仲想去嘅 加拿大。 不是加拿大住咁耐，我是巴黎啊、法国啊，或者、哦、即系法国普罗旺斯或者巴黎，我是好想去。 啊，你去咗两次，我以为你经常性去 嘅。唔系、 啊，呢啲时装之都。边 得闲成日去啫咁鬼远？你要，我觉得去得你就要俾好多时间，唔好走马看花嘅呢啲地方。系啊，咁我觉得我好中意巴黎，因为我觉得佢古色古香啦。除咗因为时装我又中意之外啦，因为我好中意睇嗰啲博物馆啦，好中意睇啲画廊啦，同埋好中意啲咁古老嘅建筑啦。 但我听讲啲法国人咧，你要同佢讲法文嘅，如果唔系佢哋唔骚你，系咪真噶？ 都唔系一定嘅，咁我都学咗少少叫嘢食嘅法文嘅，系咯，即系我净系食日日都食嗰样嘢咯，又或净系识讲嗰样嘢咯。 系 都唔系完全唔睬你嘅，有啲都会睬你嘅。 系 啊，我觉得因为嗰个地方系充满咗艺术气氛啊，有一个艺术嘅氛围咧，去到你硬系觉得成个人都 artistic 咁咯，系啊。 我反而如果你话想翻兜嘅一个地方咧，就系、是、意大利咯。我几中意意大利啲人，即系、 啊、 我觉得好 casual， 同埋好似 法国都好靓嘅啲人喺街，佢求其啲人都着衫好靓，好、哦啊、有 style 嘅、啊，你唔觉嘅咩？ 法国好靓，佢系本身啲人靓啊嘛。 系啊，同埋啲人又瘦嘅，唔似、 啊、 美国啲人咁大件。 哇！意大利啲人咧，因为可能我去嗰次系去米兰。哇！連啲叔叔咧，即係上咗年紀嗰啲咧，佢、哋都係哇，即係一套 都有型嘅 三件嗰啲西裝。 啊、米蘭同巴黎啲人都係靚， 好靚啊！即係你出街望下佢哋，你都覺得開心咯。 係，我就少去，即係來來去去，通常都去嗰幾個地方啦，唔多啦。咁、又未試過衝出東南亞啦。但係我係有一次係去咗京都啊，日本嘅。跟住我去完京都之後咧， 佢講嚟講去都係唔係台灣啊、日本啊， 係泰國嗰啲。 係咯， 因為我真係未試過去其他地方，而京都我都係早幾年先至去，三四年前先去。咁我嗰次去完之後係。直情令到我覺得我已經在當地已經即刻話唔得，我一定要再去噶、因為那個嘅地方是很古色古香的，我冇諗過。 其實我偏中意啲古色古香嘅嘢嘅，等於上個禮拜我哋話中意行故宮一樣咧。 係啊係啊，同埋、你見到好似每一個地方都係一個藝術品嘅，唔知點解。跟住我又覺得好靚喎，咁同埋你覺得佢好融入大自然咯，但其實佢有一個。京都即系佢哋一个城市嚟噶嘛，算系。跟住就觉得点会去咁噶？跟住又去睇佢哋啲树林、嘅竹林啊。咁跟住睇佢个河床啊，即系我会跟佢哋去个，因为佢哋话夏天好多人会喺个河床嗰度散步或者乘凉啊，凉嗰个叫咩啊？好似我唔记得个叫咩地方啊，即系乘凉嗰啲啦。咁、我就跟咗佢哋落去咧，就喺度行去散步啊嗰啲啦，好舒服噶，即系感受到好似当地。嗰啲人點樣生活咁咧？跟住，因為我又住喺嗰個附近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哇，我好中意啊！ 係咁，你有冇去過萬里長城咧？ 有啊， 係啊， 攞咗張證書添啊！我係 咩？有證書嘅咩？ 點樣可以攞到噶？ 佢又唔係好容易嘅，就係你俾錢就可以。 你有冇行咧？你行咗 紀念品嚟 嘅， 係啦。但係因為咧，我唔知而家仲係咪啦。我記得我嗰陣時好細個去嘅時候，佢有分嘅，就話有條斜冇咁斜嘅路啦。咁嗰個就唔知話你俾錢。 片就已经有一张，你唔知点样咁样。但系你另外有个斜啲嗰边咧，你落嚟嘅话咧，就唔知嗰张证书就特别啲咁样嘅。 哦， 因为我啲小学五年班，我唔知而家就唔同咯。 我就啱啱读完书翻香港嗰年咧，就去过长城，就同埋一班朋友去，咁就我就好衰地，就我企咗去上去影咗一张相，我到此一游，我到过长城啦，得啦，我落翻喺车等你哋继续行啦，我喺车等你哋，跟住我就冇行过，咁我好后悔，我希望再去多一次万里长城啦。 你一定要啊，因为我记得我去， 因为我一次着咗皮鞋啊， 系咪啊？ 但我见人哋着高踭鞋都系咁行 嘅，系行唔到嘅，同埋咧我去咗两次嘅，咁跟住之后咧行好斜嗰边咧系好辛苦，同埋啲路真係好斜好崎岖，但係咧你上到去最頂頂嗰度，你望翻去前面咧，因為佢有一啲路係未修葺嘅，咁未修葺嗰啲路咧，係真係你會見到嗰陣時嘅破壞力啊，又或者你見到天然嘅破壞力係有幾震撼咯，跟住你就會即係原來未修葺嘅古蹟係咁嘅樣，你會睇到一個修葺咗。你一望转后面就未修葺嘅咁样咯，烂晒嘅真系所有嘢，系啊，系 啊， 系好睇嘅，你要去多次。 系，所以我中意睇啲古老嘢嘅，所以长城我应该去一次，因为我自从嗰次之后我就冇再去过啦，依廿几年里边。 哇，咁耐噶啦， 系啊，啱啱翻香港嗰时， 系 系啊，真系好耐噶啦。嗰位美国大峡谷，你哋会有兴趣睇啊？ 好似去美国好难咁，成个 系啊， 唔系啊，我成日都去噶啦。 咁你要去攞，即系要去攞签证噶嘛？同埋好似话我哋呢啲年纪嘅女士，仲要系未结婚嘅咧，好似系难审批啲。 系啊， 我试下跟团去咪会易啲咯，唔好自己去咯。 跟团又好似唔系嗰回事。 系但系因为我觉得美国其实都多嘢睇嘅，因为你嗱，你可以去 L A， 去 New York， 其实呢两个地方一定可以去睇啦。 我都好想去感受下。 系啊，因为我觉得大峡谷嗰四个头像都几震撼噶嘛，你搵人雕出嚟，其实都好难。 如果你问我想去美国想最想食咩呢，我怕你哋话冇大志啊。我其实听完 Leo 讲话嗰度好多冬粒呢，其实我好想 系啊，因为佢话美国嘅冬粒真系同香港系唔同嘅，食落去系啊，我好中意食冬粒嘅，因为 系啊，我真系听完 Leo 讲之后， 佢同埋口味好多好丰富，我同我呢会癫咗咯。 系啊，所以你而家可唔可以唔好再引诱我？因为我谂起咧，我要见嗰啲官之后先可以攞到签证， 要表现得好啲啊嘛。 好烦啊，要一早去啊攞签证，因为我哋做嘢要攞工作证啊嘛，咁啊又要去都要去攞啦。除了你簽證，仲要另外攞工作證，都真的很煩。一早又要去，又在網上面填很多很多 form 咯。 係啊， 但係而家揾你去啦，你去啦。 而家都唔俾啦， 遲啲啦。不過我相信即係呢一排咧，大家成日喺嗰個N 字頭嗰個平台嗰度睇咁多美劇咧，即係成日都會見到啲即係喺紐約發生嘅事啊，可能都會想去睇下，即係感受啊，原來嗰個場景喺呢度拍㗎。係 係啊， 有時見翻啲場景，成日拍戲都好好實，好好好震撼㗎喎。係，你冇愛爾蘭咪有個斷崖嘅，拍戲咪成日喺嗰度拍嘅嗰啲。古怪戏，个崖咪好直嘅，系咯。 所以其实咧，好多地方都值得我哋去嘅。不过呢一段时间都系乖乖地啦。 喺屋企边度都唔准去。 我哋就计划下就好啦。十一点半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听日起会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规例，强制要求所有在机场抵港冇病征的人士，即时由机场坐接驳专车到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临时样本采集中心，收集深喉唾液样本，检测新型冠状病毒。抵港人士其后再自行返回居所强制检疫。听日起，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会扩展至抵港前14日内曾经去过湖北省，并且从陆路口岸，即是深圳湾口岸和港珠澳大桥来港人士。他们要强制家居检疫期间，自行在居所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并且透过家人或朋友将样本在收集当日的朝早交回去其中一个收集诊所。本港新增2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935宗。马沙百货唱 K 群组增加至4个人受感染，另外有4人属于酒吧群组的第二代传播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名居于湾仔益城大厦的新增患者并没有外游记录，但是同早前两名确诊患者共用一个洗手间。一名居于油麻地庙街的尼泊尔籍孕妇亦都确诊，暂时未知感染源头。卫生防护中心总监王家庆主动交代，当局将一对尼泊尔籍父子的检测报告搞乱了，错误将无确诊的爸爸送院，正是安排确诊的仔送院，他就此致歉。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表示，以开放态度探讨中学文凭试如期在今个月24号开考，进一步延期甚至取消文凭试等不同情况。他强调仍然以今个月24号开考为目标，但同时拟定后备方案。杨润雄在网志表示，教育局和考评局在这两个星期先后和大学高层以及中学界别的校长代表会面。出席会面人士都认为文凭试是目前唯一一个公开考试，如果能够在安全范围内完成文凭试对考生是最好。预期所有笔试可以在下个月25号完成，放榜日期仍然会维持在7月之内。但杨润雄说，如果疫情持续令文凭试不能够安全地举行，取消是别无他法的唯一选择，届时考评局只可以制定一个相对公平的评估机制，根据各考生的校内成绩以及用各中学过往学生在文凭试的表现作调整，然后给学校考生一个评估的成绩评级。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表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首相约翰逊在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一晚之后，目前情况稳定，精神状态良好。发言人又指，约翰逊接受标准的氧气治疗，但是并未需要用上呼吸机协助呼吸。预计当地星期二稍后将会公布有关约翰逊病情的消息。英国内阁事务大臣高文浩表示，因为一名家人在星期日起出现轻微的新型肺炎症状，他正按照规定在家中自我隔离，但强调自己并没有出现任何病征，将会继续正常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3,272点，升5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2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52，日元109.01，瑞士法郎0.971，澳元0.618，加元1.4，新西兰元0.598，人民币7.049，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4.8美元，卖出1,657.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晚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星期日天色好转。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我哋大家用家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Every Monday to Friday from 10 p.m. to midnight, Erica, Kitty, Morley, Curiouser and Curiouser. Let me recap in Cantonese.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十点至十二点，李敏、崔洁彤、莫莉敏感时刻。 And I'm Uncle Sue, and I'm not even in a program. 朋友唔嫌多，今晚识多一个，聊聊友情牌。 又是我们呢呢友情牌的时间，我想大家都知道今个礼拜继续有个朋友直 Sir， 大家之前都听了三个礼拜都很好谈，我发觉我的朋友全部都很好谈的、 啊、 可以讲很多个礼拜的、 啊、 我们直 Sir 就讲了两个礼拜去的、本业的保险，跟着上个礼拜讲了去跑马拉松、 啊、 又去了南极和北极，我们讲到去跑了一个七大洲的马拉松， 还要在七日完成，那是很 赶、啊、我想知道到底是怎样呢直 Sir？ 咁嗰個都真係好講嘅，即係嗰 七日點跑七大洲咧？ 係咯，你飛機都要時間噶嘛？ 係咯。 咁嗱，其實嗰個係一個即係賽事啦，咁就係一個愛爾蘭嘅人，咁佢搞出嚟嘅一啲癲嘅嘢啦。咁、每年大概都有幾十人參加嘅，咁、就今次我第二次去，咁我第一次就係三年前，咁七日168个钟其实是啱啱好的。 点样分法呢？ 刚刚好。 对 咯。我哋 第一站。 我讲第一站先啦，咁原本应该係 target 系喺南极嘅。係啦。咁但係今年应该南极嗰边啲天气好差。咁、我哋原本嗰隻 schedule 咗嘅飞机民航机波音777嚟嘅应该系。咁、呢就机师唔肯飞入去。系啦， 危险啊嘛！ 即系可能担心佢 landing 啊，成啲风太大啦，诸如此类。咁、那个搞手就好犀利嘅，我唔知佢边度马上搬咗一只苏联制嘅运输机，系啦，真系好似去跳伞咁嘅， 即系睇戏嗰啲啦。 上到飛機就是你眼望我眼兩排，咁跟完之後咧， 面對面坐， 對面坐係啦，即係準備隨時就打開個機艙，然之後跳落嚟，係啦，咁跟住班咗飛機，咁但係我諗係嗰啲機嘅 schedule 嘅問題，佢就唔可以第一站喺南極，咁、咧就佢第一站咧就係、喺南非開跑先嘅，係、啦，咁因為我哋 station 喺南非， 咁變咗你第一站就要飛去南非先啦， 係啦，咁佢就喺南非度，我其實一路喺南非等緊嘅，係啦。咁本來就應該係飛去南極先至出翻南非跑嘅， 咁、就唔使飛啦，你喺嗰度跑啦。 咁慳啲時間嘛，因為我如果喺南非起咗標，咁就開始倒數168，咁、但係我仲要蝕，我哋仲要蝕一程飛入去南極嗰程，加埋頭頭尾尾等埋啊，去到嗰度去安裝埋嗰啲嘅路標啊，咁其實嗰度冇咗十零個鐘嘅，咁即係話今年係比我對上一次趕咗嘅， 其實少啲時間， 少咗嘅係啦，好處咪頭一兩日咪唞多少少咯，因為飛入去嗰程可以，但係最後嗰啲趕到咧得八個鐘頭。 咁、你就由南非跑， 跑完跟住 就飛去南極跑， 係啦。 咁南極跟住 南極咪飛翻出南非咯。 哦， 系啦，呢程系蝕噶啦，咁跟住就喺南非就飛過去珀斯，即係澳洲。 係、 哇，好遠喎、 啊！哇，呢程十幾廿個鐘。 係咯， 珀斯之後咧，我哋就去咗杜拜。係，係啦，杜拜亞洲啦。係，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就飛去馬德里。係啦，歐洲。咁跟住就喺馬德里，馬德里呢個幾得意，馬德里跑咗一個賽車場。F1 系啦，即系 F1 坐跑道上面去跑步，其实我谂都唔系好多人试过。 但其实每个地区跑几多公里啊？ 42， 每个地区都系跑42啊？ 系啊， 都系跑个全马， 系咯、 啊，42啫嘛。 哦，佢都系三个钟咧，系嘛？ 其实谂， 我见人哋系三个钟咯，我唔系咯。 最辛苦都系南极噶啦，起码即系你睇啲天气各样嘢。 系咪啊？ 我 又覺得熱有熱嘅辛苦喎、 各有各嘅辛苦嘅。其實咧，跟住喺馬德里跑完個 F1 之後咧，嗰一站就攞膽啦，真係。喺巴西一個充滿陽光嘅正午開跑。 係咯係咯，我覺得熱其實係好辛苦。 正午一點鐘， 你其實坐咗好多飛機，個人體能都消耗曬㗎咯喎。係 啊， 係咪一落機冇乜點休息就要跑，定係可以休息啊？第二日先 休息一個鐘度啦。 嚇、 唔係啊，基本上其實嗱，落機上巴士，巴士去到 收你噶啦，教都冇得份， 同埋嗰啲嘅教，我覺得唔係教嚟噶， 係咯， 你唔喺張牀裏，根本上就唔係叫休息。 唔係喺飛機度瞓咯，咁全部人都係咁噶。咁又咁講，我覺得幾得意嘅，即係第一次我都唔係真係跑得好多。步即我唔係好經驗跑馬拉松，咁我就無啦啦七日就去搞咗即呢一樣嘢。咁我當時嘅感覺就係、是，其實當我哋好專心去做一件事嘅話咧，可能平時會覺得好難，但係我嗰幾日我係完全都唔使諗咁多嘢啦。電郵又唔會點樣覆啦，短信都 你平時都覆得好慢㗎啦。 係嗰幾日直情唔覆，係啦。咁啊好專心咁啊，總之就去搞一件事。咁啊跑完之後就諗辦法盡快。要去補充體力啊，休息啊，上到飛機諗辦法係用最快嘅時間去瞓。咁啊，反而咧，其實我喺上一次咧，我係兩次 PB 噶。 嗯， 係啊，即係好奇怪嘅。 喺邊兩個地方啊？ 對上一次我就係喺南美喺智利啦，咁就係同埋喺非洲。係係啦。 咁有冇原因咧？你覺得？ 咁最主要原因係以前我個基數比較低，係、啦， 佢塞得遲啫， 係啦，係啦， 所以個 PB 就容易創造出嚟啦， 就是、比較容易係啦。咁啊，水平係啦，即係、就是、當年真係嘅係，但係今次咧，其實我就有另外一種滿足感嘅，因為今次其實係帶咗女女去啊嘛，係啦，咁就我就冇辦法 PB 到啦，因為我可能譬如話每一日咧，我都會喺頭十公里咧就要湊住。个靓妹 睇唔到咋 ，Carol 而家刮住阿爸， 力哥， 即系佢都去埋呢个七大洲嘅，不过只不过喺南极度跑咗啫。 唔系啊，佢跑匀晒啊， 你七个都跑埋咩？原来 跑两个啫咩？ 我以为你净系跑咗南极咋。 唔系啊，佢跑足七个，最尾嗰个仲要跑廿几半马去跑。 廿一公里 系咯，廿一。 我以为佢净系讲喺南极啊，原来讲系七大洲啊， 同埋半马咯，两个咯。 所以我覺得佢好犀利， 好叻喎 ！Nicole 真係我另眼相看嚇，係咯。 原來一路你都係誤會咗佢，只係跑咗。 係啊，我一路誤會佢只係跑咗。 唔該先，上個禮拜你冇乜反應啦。 係啦，唔該上個禮拜我以為我跑南極，我唔知佢跑咗七大洲啊，原來。 哦，咁你覺唔覺得好辛苦啊，妹妹？即係教又冇得好瞓。 係咯，都覺嘅。飛機其實好攰嘅。 係，有冇即刻瞓到啊？ 其實跑完係好攰啦，跟住就即刻瞓咗。 係咯，應該即刻瞓得著。 我有時會 miss 埋嗰啲食嘢嗰啲嘢嘅， 飛機餐唔食啦咁。 係咪得你一個小朋友就全部都大人啊？ 係啊， 咁就好悶咯，成日對住班老嘢。 其實佢 係 特別錫你 嘅，但係佢哋對我哋好。 咁得你一個小朋友，個個都錫你啦。 要佢哋不停幫你揸相機影相啊！ 咁又冇 自拍嘅嘛 ，selfie 嘅點使人影嘅啫，仲要叫啲老嘢影，邊影得靚嘅嗬？ 又唔識得攞啲 angle 係咪？ 攞 angle。 但我想話咧，即係對於有跑開步嘅人嚟講咧，即係聽到呢一個嘅賽事，應該係覺得非常非常吸引嘅。 係喎，但係會好貴啊。係 啊，我正想問有冇即係資格篩選啊，或者嗰個費用係幾大個嘅？ 因為你坐咁多飛機，其實啲機票已經好睇嘢啦。 應該嗰個費用就唔會平嘅，咁但我覺得 OK 嘅啫。你咪即係我自己 有錢人換意啊， 幾位數字啊？ 你咪當可能一年嘅搭飛機嘅數字，咪喺七日 你仲要飛嚟飛去玩，又冇得玩得個跑字體，又冇得睇喎。 六位數字啊？ 要噶，其實 要噶， 六位數 要喎。你諗咁多程飛機都要啦。系咯，点会唔使趁有住下酒店食下嘢？ 其实系冇酒店住过噶， 佢瞓飞机啫嘛。 系喎，其实一完咗就要上飞机啦。 系啊系啊， 哦，即系所以唔怪七日内完成晒啦。 我哋冲过三次凉嘅啫，七日。 啊， 咁既然俾得钱搭飞机，点解又唔将佢拉长少少咧？即系可能每个地方都留一日去西斯营下。 咁到时可能要七位数字啦。 咁、那个咁呢个系个 program 嚟噶嘛？咁佢系 人哋叫你去跑步，唔系叫你玩啊。 佢系设计就七日七大洲七个 marathon 啊嘛。系 啊，系啦，都要休息噶嘛。我成日觉得系。反而妹妹，我想问下，中途你有冇觉得攰到真系唔即系已经想放弃咧？ 其实都唔会，即系去到就已经觉得好想继续落去，即系放弃咗就好唔抵啦。但系南极嗰阵时就真系有啲太辛苦， 太辛苦想放弃。 但其实一直都辛苦嘅，但系 嗰日系特别辛苦， 系咯。 系啦，咁但系都系好嘅，有几多个十几岁去匀咗咁多地方啦、 啊，仲要去做啲咁辛苦嘅事、啊。 系、啊， 我谂香港暂时应该得佢一个啩。 系咯、啊，都冇我谂。 咁骨赛事搞咗几年噶啦，2015年第一次搞，搞到今次第五年啦、嗯，应该系冇一个十八岁以下参加过嘅。 系咯、啊， 嗰条路线有冇每年都有少少？ 其实上次同今年系 adjust 咗。 其实冇年龄限制噶，系咪啊？ 咁巧冇啦呢個， 係咯，其實因為可能小朋友你一定要大人帶會安全啲嘛。 其實咧， 我想知對住豆茶，我想知咧，媽咪係第一時間就俾咩？因為咁辛苦、啊，實唔想個女咁。 哇！媽唔知幾開心啊，兩個走咗，佢唔知幾 free 啊。 誒 ，Neo Neo 真係講得啱喎。 係， 仲去埋入去除咗玩， 去咗玩添啦，俾我都即係阿媽即刻有 me time 啊， 一個禮拜啊。 係咯。 但我想話，其實有我知道咧，跑步都有保險嘅，我又問翻你嘅本業添，好似馬拉松都有保險噶嘛，係咪㗎？即係一啲比賽賽事啊， 咁其實個 organizer 買嗰個就責任險啦，應該咁、嗯。但係你話參賽者嘅其實唔係一啲叫做運動員的話咧，其實普通旅遊保得噶啦，係、 哦、 啦。但係運動員就要複雜啲嘅，係、 嗯、 啦。 因為運動員都咁攰， 都風險大噶嘛，你不停成日做危險活動噶喎。 同埋你呢、這個即係走咁多日，好容易即係會唔會整親啊？譬如你話 咬柴啊咁咯， 咁嗰啲意外保險嚟嘅啫。 係、嗯，我明白。我就嗱，即使我知你咧，除咗湊呢個七大洲咧，你有帶過盲人跑馬拉松。 嗯， 我想知道帶盲人跑馬拉松係咩一個好大嘅考驗咧？因為佢哋睇唔到路喎、 啊。其實咧帶盲人跑馬拉松咧，其實都係一個幾得意嘅體驗嚟嘅、嗯。我試過帶過香港啦，一個叫一個梁小慧啦，咁、嗯、就喺北極嗰度完成嗰一個全馬嘅。咁、 嗯、北極啊，仲要 係啊係啊係啊！ 你一帶帶佢北極啊？ 唔係， 咁我想知 道，我喺香港大概10公里 嘅。呢位視力有問題嘅人士，平時係咪做運動嘅先？ 唔係，呢個係真係叻嘅，即係佢係個人嘅 PB 係3.0鐘嘅咋。 哦， 係啦，即係跑一個全馬，即係講真睇到都唔得。 系 啦，我都唔得，系啦。但系咧，即系佢，因为佢自己有个 dream 啦，咁就系想喺北极完成一个马拉松。咁当年就我介绍俾啲 sponsor， 咁跟住然之后佢哋就觉得可以 sponsor 佢去。咁跟住咧，边个带啦？咁就事实上叻过我跑步嘅人 系 好多嘅。 系啊。 咁但系就 点解揾你带咧？ 系啦，叻过我跑步嘅人咧，好多都未必有去过北极嘅经验。咁、我就啱啱对上一年咧，我自己去过。咁、所以其实我即系同埋去到嗰度，亦都唔系去比赛速度啦、 嗯。 事实上嗰个赛道系比赛唔到嘅。北极个赛道咧系真系啲雪系深嘅，难嘅。同埋係-30几-40 可唔可以講大概深度係幾多？ 最深嘅地方可能過小腿嘅。 哦， 系啦，咁但系佢唔系成条都系呢啲嚟嘅，咁可能中间可能譬如有一橛系呢啲路，咁其实基本上又凹凸不平咧，有少少，咁但系你话危险就唔危险，因为跌落地其实都冇乜事嘅，系啦， 跌咗落去会搵翻你出嚟啊，仲要系咯， 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几得意嘅经历，咁阿 Gary 啦，即系梁小慧，其实佢我识佢就系嗰年我去参加南极嘅时候咧，咁、就佢又系喺南极嗰度去比赛，咁跟住佢话去完南极就去北极咯。 咁但系咪一路要带住去行路，拖住佢定系使嘅咧？ 全部不嚟噶，真系，同埋要 keep 住开口讲。嗰年我完咗咧，最辛苦系咩咧？唔系对脚，系喉咙，同埋只手，因为我要去逗住佢啦，即系可能譬如另外，即系可能譬如话系我要喺条 hold 住条绳啦， 系唔可以俾佢 off 咗个 track 噶嘛。 因为其实我哋某程度上系透过条绳同埋个语言嚟系去做沟通嘅。 咦，咁我想问一下咧，领跑员咧需唔需要一定跑得快过参加者？ 或者即系如果 唔系点领跑啊？去到后边 唔系我证明咗领跑员喺一啲特殊赛道系唔需要好过嗰个被领跑嘅跑手。 哦，系啊， 即系佢带翻嚟。 唔系，其实因为喺正常，如果我哋跑一啲路马啦，喺路马嘅时候咧，我绝对就梗系冇资格带佢啦，因为佢 会拖慢咗 佢嘅 PB 系3:1几。佢要揾啲2个几钟头大噶啦，系啦，咁因为你个体能如果唔够，你去到攰嘅时候，你系 某啲氹開唔到聲，咁就大鑊啦。因為佢衝緊嗰個速度其實係好快，咁啊，如果有啲咩氹你提唔切嘅話咧， 就會出意外， 嗰個意外受傷可大可小，係啦。咁但係喺譬如好似我上次同佢去北極咧，大家都預咗冇得跑噶啦，係啦，即係因為喺個賽道一個睇唔到嘢嘅人，根本上你點溝通？誒嗰度咧高咗咧，大概兩隻鞋位嚇，嗱前面又跌咗有個窿仔嚇，你講唔到咁多，你跑唔到啦。咁但係中間我哋都有一啲嘅路程咧，都係一齊跑嘅。咁佢譬如可能我哋會經過嗰條跑道啦，即係飛機升落嗰條跑道，嗰度係相對比較平嘅，係啦，咁就都會有啲碎嘅即係雪粒啦。咁但係嗰啲唔太影響，咁嗰啲我哋都會衝嘅。 咁你會唔會喺香港跑啊？ 我有喺香港跑㗎，係 啊， 嗯、 即係每年都會去參加嘅。 我本來今年第一次報渣馬嘅，但係取消咗啫。 哦 ，Nicole 會唔會諗住跑香港啦？下一次 繼續跑馬拉松會唔會啊？ 其實我不如我代妹妹答啦，係啦，即係其實咧，佢翻嚟之後咧，其實係變咗好多嘅，即係佢係由唔跑步啦，開始依家咧就叫我介紹啲人可以教跑步啦。佢亦都翻查咗好多咧香港嘅馬拉松嘅一啲賽事，跟住佢問我點解啲賽事全部都要16歲或者要18歲嘅？ 佢13歲啫喎，冇小朋友嘅賽事嗬？ 少啲嗰啲好短距離啦，即係可能係3公里、6公里。 咁你訓練自己三年啦， 對佢嚟講已經易舉啦。 訓練佢自己三年，可能一嚟就好叻咧，到16歲嘅。时候， 咁佢都好有天分嘅， 我觉得有天分啊！你睇佢手长脚长，系咯。 即係你冇練習底下可以完成到頭先所講。 係喎，你見我企一陣我都唔遠啦，個南極度行幾步我諗我暈低咗添啦，佢已經好叻啦，13歲。 咁啊，直常有冇諗住如果咁樣要訓練下 Nicole 咧？見佢有啲天分，佢又有興趣。 其實我就冇乜特別 plan 嘅，即係我都幾佛系嘅，即係佢如果真係有興趣嘅，咁佢自己就會爭取啦。即係好似最近其實我都唔使逼㗎，即係佢成日都叫我喂星期日可唔可以約個 friend 出嚟啊？啊，諸如此類啊，咁另外佢其實有個想法嘅，咁我喺度都幫佢公開一下啦。佢其實咧喺度聊緊我，就話兩年後佢想去多次。 今次去咧 係啦，咁如果假設兩年後去嗰次咧，就唔係跑十公里啦，亦都唔想跑半馬，係啦，佢就話可唔可以跑全馬？ 哇！跟住兩年要好好訓練， 跟住仲要，跟住叫我小心。佢話佢驚佢快過我， 咁啊年紀咁後生好難講噶，係咯。 唔係，我覺得聽住先啦，即係講真，你話難唔係難，但係絕對唔易。 係咁佢有兩年去做準備啊。 如果真係做準備就係咯， 係咯， 睇得出佢堅持係好強嘅喎。你諗下，佢未跑過，佢都可以去啲咁深嘅地方跑。 我覺得佢得，起碼佢有天分先。我覺得唔係個個做到， 同埋有目標， 我13歲都唔得啦，係咯， 即係佢有呢個目標， 呢個目標係好啊。但係兩年後，老豆我拍拖唔得閒去啦， 兩年幾多？ 帶埋個 boyfriend 係喎，帶多個人去。 如果帶埋男朋友去，直情你制唔制咧？會唔會嬲嚇醋？ 你兩年後15歲喎，咩？咩中學生不應談戀愛？ 冇錯冇錯。 之後咧，想問下迪 Sir， 即係呢個咁特別嘅比賽，你都去過幾次啦？咁喺呢個跑馬拉松嘅道路上面，你覺得仲有啲咩你可以再挑戰一下咧？ 其實我係想， 你係咪要喺月球跑啦？ 又唔係，即係其實我覺得我係想真係去。搞下啲時間咯，因為我其實我係冇乜即係嗰啲系統訓練嘅，即係總之都好隨意咁跑下呢啲嘅 extreme 嘅嘢，咁就自我感覺良好。咁但係我諗下一步應該諗辦法搞啲時間啦，即係係 即係等時間再快啲咯。 係咯，即係咁，但係呢個係我一路最唔想嘅嘢嚟嘅，因為搞時間好辛苦噶，係咯，即係你要 完成到已經好叻，仲要再計時間，係咯。 好咁啊，我哋一年其實係已經同阿直常咧傾咗四集㗎。 四个礼拜啊，系啊，多谢佢， 多谢直常啦， 系啦，即系我哋又了解咗好多关于保险同马拉松嘅嘢啦，因为我就对于两方面我都真系唔系好无知嘅啫，其实系咯， 咁亦都多谢阿 Nicole 啦，直常，希望你十两年后咧跑赢你爸爸吓，加油， 跑赢咗就上嚟同我哋讲，好啦 ，thank you， 佢自己嚟嘅老豆唔使嚟噶啦，两年后。